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06集，猫窝猫战。展昭和白玉堂你一口我一口喝了一罐子没有加蜂蜜但是甜到倒牙的深茶之后，就打算睡了。红鹰寨的晚上虽然万籁俱寂，但瀑布的声音还是可以清晰地听到。说来也奇怪，众人原本以为住在瀑布下边会很吵，但是水声却很轻，根本不影响休息。白玉堂躺在床上听着那哗哗的水声走神。展昭房间里的床是头顶着头靠墙摆放的，于是展昭和白玉堂现在也是头顶着头睡着，一起望着屋顶， 听着反而像是海浪的声音。 鲁山寒建造的时候好像有什么碧音拢音之类的设计，红鹰寨由下往上啊，总共五层，最下面一层声音就好像是下雨，第二层就几乎没什么声音，第三层是海浪的声音，第四层像是溪流的声音，第五层才是听着瀑布的声音。 白玉堂点了点头，觉得神奇。展昭抬起头翻了个身趴着往前蹭了蹭，扒着床头矮矮的栏杆看白玉堂仰躺的脸。 你不是喜欢建筑和机括吗？我记得红鹰寨里有鲁山寒当年留下来的全套图纸，我明天拿给你看。 白玉堂扬起脸看展昭的脸。 好啊。 嗯，来了就忙着查案，都没有带你好好逛逛红鹰寨。红鹰寨很多地方很好玩的。 白玉堂也翻了个身跟展昭脸对脸趴着。 这里其实是客房吧？ 嗯。 那你的房间在哪儿？ 这个吗？他， 你不会是一直住在魔宫没回红鹰寨住过吧？ 我小时候是住在红鹰寨的，最小的时候是和爹娘在一起住，长大一点就去常州我爹爹的老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大部分时间住在魔宫或者到处跑。我自己的房间本来是每年能住个把月的。 本来？ 不过自从十岁那年被占了之后，我就只能搬到这里住了，反正我也很少住，所以就抢不回来喽。 谁抢了你的房间啊？ 展昭脸上表情有些复杂，白玉堂等着他说。 猫。 展昭嗫嚅半晌，吐出一个字儿来。白玉堂一愣，想起了展昭的招猫体质。他一路走进红鹰寨倒是也看到了几只猫，不过按理来说展昭招猫的能力远不止这样，开封府就引来了几十只，整天蹲在墙头，红鹰寨是老窝，得有多少猫啊？ 南边有一座小山的，本来建造了一个很漂亮的阁楼，我娘打算给我住的，没想到我太久没住被猫给占领了，后来猫越养越多，大猫生小猫的，那阁楼就变成猫窝了。哪天我有空带你去看看，什么品种的猫都有，附近人家想要养猫的都上这儿来要。 白玉堂盯着展昭看了良久，被他逗笑了。 人家雀巢鸠占，你是猫窝猫占，倒是也合情合理。 少爷，我也不知道上辈子得罪了哪只猫妖了，这辈子竟跟猫断不了关系。 说着展昭斜了白玉堂一眼，腹诽。 还有耗子。 两人都没什么睡意，于是熄了灯脸对脸聊天。 对了，你下午干嘛去了？ 白玉堂被展昭一提醒倒是也想起来了，还有些正经的事情没说。 差点忘了，我下午和你绿蚁去查到了一些线索，刚才告诉公孙了，忘记跟你说了。 什么线索？ 展昭觉得拖着脸泪，索性按着床栏一跃到了白玉堂身边， 靠着枕头，顺手抓起白玉堂的头发试了试手感。 绿姨想出什么好点子了？ 你绿姨的确是聪明，这都能被她想到。她下午带我去了赌坊。 赌坊？去赌坊干嘛？ 我起先也不明白，后来才知道，原来萧长青好多手下都在赌钱。 赌钱？ 原来西海那些小岛上的人都很有钱，西海诸岛海货草药都多，关键是海产黄金。 金矿？ 嗯，可是西海一带太偏远，岛上常年没什么可玩的，所以西海这些门派的人一旦到了中原，基本都是白天赌钱，晚上逛窑子。 萧长青不管管呀？ 萧长青大概所有的时间都顾着用来和你外公了，哪儿还有空管门下呀？ 一夜夫人刚死，他们就去赌钱？ 说起这个更叫人来气了。西海那边的人据说有个讲究，说是死了寡妇赌钱会赢，所以萧长青那些门下凡是没安排到任务的都跑去赌钱了。 我明白了，所以绿姨让你跟那些人赌钱，顺便套话。 嗯， 那你打听出什么来了？ 展昭看着白玉堂的头发就是手痒，伸手抓来放在指尖转来转去。白玉堂也不去管他，让他弄自己的头发。说起来，这若是换了第二个人敢摸一摸五爷的头发，估计就云中刀伺候了。 其中一个赌钱的是伺候萧长青的随侍，他说昨晚上萧长青可能做梦了，或者是梦游了，大半夜看到他出门，叫他他也没搭理。 他那么肯定是梦游？ 萧长青就从他眼前走过去的。不过 如果他也喝了山茶花茶，那就说不清是真看到了还是自己在做梦了。 嗯，但是那随时提到萧长青临睡前要了一壶茶，他给他端了一壶花茶进去。不过萧长青那天心情很不好，他也不敢多待就出来了。后来他听到摔茶碗的声音，就上楼看了看，看到一夜夫人进了萧长青的房间。 摔茶碗？ 不过一夜夫人没待多久就出来了。 他出来的时候手指有没有受伤啊？ 公孙刚才也这么问，不过那随侍应该是没注意到。 也是啊，这么小的伤口。哎，那随侍的茶是从哪儿来的？ 是酒楼的伙计送到楼下，然后他拿上去给萧长青的。刚才尹卫还特意去看了看，发现酒楼的茶水都放得很随意，而且也没什么人管，整个客栈都被萧长青的人占满了，杀气腾腾的。掌柜伙计也不敢靠近，生怕听到什么不该听的，给自己招灾惹祸。而本应该看着这些茶水的那些人就…… 明白，白天赌钱，晚上逛窑子去了嘛。 嗯。 那看到萧长青梦游是在什么时候啊？ 在一夜夫人走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后半夜了。而且那随侍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一直守在楼下，没听到脚步声。可能是翻窗户回去的。 萧长青怎么鬼鬼祟祟呢？公孙之前也说了，一夜夫人可能做了萧长青的替死鬼。嗯，那也就是说原本的毒是在那一壶送给萧长青的山茶花茶里的，可能是被萧长青给摔了。一夜夫人呢，可能是在捡茶碗的时候不小心扎伤了手，于是中毒了，回到房间之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死了。 我们都这么觉得。 其实只要问问萧长青就都清楚了，可惜他不见踪影。 见了踪影他也不见得会回答你问题。 白玉堂看着展昭手里的自己的头发，展昭拽起被子把自己盖上。 嗯，你困了， 那就睡吧。 嗯。 白玉堂也躺下了，展昭看了看白玉堂，眼睛眨了眨，就是没闭上，似乎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 叶星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 他说什么了？ 白玉堂猛地坐起来， 展昭倒是头一次见他反应那么大，拉他回来躺好。 我听得不是太明白，不过你俩关系那么好，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呀？因为爷爷夫人和小火鼠的事儿？可你其他好朋友都有介绍给我认识，我又不问背景。 叶星和我很早就认识。 这个我知道。 他喜好和我很相似。 然后呢？ 就是我俩经常同时看中一样东西，喝酒吃饭口味都接近。 然后 他还和我似的喜欢猫。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